12月29号星期五啊，将为我哋2023年最后一集啦。 喂，咁啊， 最后啦， 系啦，嘅，但系下礼拜一又见咯。 讲到好似真系最后咁， 讲到隔劲耐咁样，但系其实下个礼拜 要下年先有得见， 下年咯、啊。 最正系有阵时咧， 年啊 我哋农历新年嘅前后，譬如佢系嗰啲闲日咧，跟住年三晚嗰晚就，我哋下年再见啦。 跟住然后， 第二日就，嗨，我哋又翻嚟。嗰种劲狠嘅， 今日都可以叫做隔咗一个 weekend， 一个 weekend 咯。 咁啊，下年再同大家见面啦。咁啊，但系喺同大家下年再见面之前，今日我哋嘅节目内容都非常之丰富噶， 同埋令人紧张同埋期待啊。 咁啊，因为咧，今日我哋六点钟将会有呢个全程点歌大行动。咁啊，今日点歌对象简直系呼之欲出啦。咁啊，既然系2023年最后一集啦，咁啊，所以我哋点歌对象就系点俾2023嘅。 系啊，我中意你啲形容啊，呼之欲出啦，毫无怨念啊， 冇错啊，系挡都挡唔住， 仔仔一堂啊， 继续啊， 其实唔关事。 咁啊，所以大家即系如果有啲咩歌，即系想点俾呢个2023，有啲咩想讲俾2023听，可能系你嘅心里边嘅说话嘅，可能系即系同大家都有关系嘅，咁啊，欢迎都同你分享嘅、 啊，可以分享一下咯，自己2023年有冇一啲时刻都几深刻，或者你点样总结自己2023年有啲咩改变呢？因为我都喺即系写呢一篇嘅时候，都有即系碌翻自己社交平台睇下今年做咗啲乜嘢啊，又或者睇翻啲相簿咧。咁有一种好得意嘅感觉，你会发现有一啲时刻你唔知道原来系今年发生，即系你以为好似好耐之前。 例如咧， 即系例如可能有一啲嘅演出啦、啊，或者做某啲歌手嘅访问啦，你以为系哦呢只歌唔系上年定系之前 好耐噶咯噃， 系啦，跟住先知哦原来系年头嘅时候， 系、哦、啊， 系啊，即系有呢啲感觉出现，即系对于嗰个时间性上面可能系有一啲。系因为太多嘢发生啦，咁所以变咗你唔会知道哦，譬如可能搞咗个展览，哇、哦，今年年中做嘅，可能拍咗啲片，诶、哎，原来今年拍噶，以为上年拍嘅添，咁样即系比较模糊一啲。 所以公道讲一句啦，我 系公道讲句啊， 今年咧，我觉得系咁样嘅， 系 话长唔长， 话 短 唔短啊， 系嘛， 系啊，时间过得真系快 啊，但系又同时间又觉得时间过得唔系太快， 系啦，我觉得系， 系咪啊？ 好似做咗好多嘢，但系又唔系真系做咗好多嘢， 系啦，即系每日好似好充实。但又好似好悠闲咯， 系啊，即系以为自己其实有啲悠闲，但其实好忙碌。 你啊，继续啊，继续啊，我听下你仲有冇？ 哇，嗰、那个词汇真系要几咁之丰富嘅先可接到你啊！ 嚟、到年尾，估唔到大家都咁多废话。咁啊， 你以为系废话，但系其实佢又有哲学喺里边。 系啊，你以为佢入边好有哲学咩？其实又好空白噶噃。 系啊。所以都会想睇下大家点样总结自己嘅2023年，都见到有啲听众已经开始留言啦，拣咗一啲歌啦，咁啊即管同我哋分享一下啦。 系咁啊，另外一样即系嚟到年尾咧，即系都大家好多唔同嘅一啲回顾啊，或者有好多嘢都会觉得啊，年尾系一个总结啦咁。 所以啊，六点半亦都有一个小回顾啊。 冇错， 系啊，虽然我唔知系咪谂住踢我呢、這个，但我谂住自己冲咗嚟踢我嘅 EDM Friday Mix， 完全唔系嘅，帮你踢 到。所以我揾咗你个位一夜就摄咗入去，系啊，今日 EDM Friday Mix 一个好耐冇做嘅东西啦，一个少少回顾啦，即系一个系列叫我自己叫佢做香港制造啦，即系拣一啲香港出品嘅一啲电子舞曲啦。咁因为其实2021年开始做呢件事嘅，咁啊22年好似都停停地，即系停低咗，即系谂咗好耐， 你忙啊嘛， 都唔系嘅，我谂系 你。忙住赚钱啊嘛， 唔关事，因为户口唔系多好多钱， okay. 所以我知道一定系唔关事。我谂系因为未谂到一个好嘅方法演绎嘅，咁但系今年2023年喺我哋嘅。即叫主流音乐圈多咗好多一啲 dance pop 啦，叫做多咗好多呢类嘅歌嘅时候，亦都令到我手痕又好想，不如又揀一啲出嚟做一个 mix 啦咁样。 Okay. 所以今日唔系揀咗好多嘅，即八首砌咗一个 mix 咁啊，系啦，咁啊，大家啱啱可以即系听下 六点半啊， 六点半至七点钟可以听得到啦。揀咗咩歌我都出咗 post， 大家如果有兴趣已经可以预先睇到啦，未睇嘅都可以有啲惊喜，一阵间即系顺住听就知道啦。 另外啊， 好啦，翻翻去你本身想讲嗰个啦。 另外啊， 系 就好紧张嘅， 系跟住嚟时间好紧张。 呢、這个因为每年咧我都好关心嘅，其实我都唔知点解同我有咩关系，因为我年年都冇真系睇嘅，但我每年都会 好想睇下 相关嘅消息一。 release 出嚟咧，一釋放出嚟咧啲消息，我就會追嘅。 嗯， 就係呢個紅白歌唱大賽。即係唔知可能細個咧，真係聽啲即係啲哥哥姐姐，即係唔係講緊我自己嗰啲啊，我獨生子咧。但係即係可能啲學長啊、啲表哥啊嗰啲咧，即係佢哋會成日細個睇嗰啲咩紅白歌唱大賽，咁即係成日都植入咗個腦海裏邊，就覺得啊，每年年尾咧嗰、那個歌單都值得留意一下。咁啊，啱啱今年啦、啊，都啱啱出咗呢個第74届呢個 NHK 紅白歌唱大賽嘅一個表演嘅曲目名單啦。咁啊，果然咧係同我自己喜歡嘅作品係好有關係嘅。系起碼有幾對數出嚟咯，已經我諗我同你都會噏得出係估到佢哋唱咩歌先啦。 大家即今年聽得最多，我哋喺節目度有陣時講開動漫咧，都會忍唔住播，因為都有收到一啲相關派台歌咧，大家都有機會喺 show 度聽過一下嘅。 其中有一首咧，都會有一種頭先你講嗰樣嘢啊，乜原來呢首歌係今年㗎，好似好耐之前咁添。就係咩咧？就係、是、Ten Feet 啊。Ten Feet 就唱咗呢一个嘅 第零感啊， 当立樽嘅主题曲第零感，我都哇，原来今年噶 年头咯， 年头 第一季嘅时候啦， 呢首系真系我自己好中意嘅其中一首， 同埋因为佢我冇记错咪，佢呢一首歌嗰幕就 系 即系喺个里边最高潮 最热血嗰 最热血嗰部分嗰、那个冲埋去嗰下，即系流川枫佢哋冲过去嗰下，我到而家听住我都有嗰个画面 啊， 真 每次听啲嘢都系起鸡皮，咁啊今次就会红白见到佢啦， 系。 跟住咧就值得講下嘅，我都覺得有啲係，例如呢一個咧就今年我諗聽得其中一首我哋節目入邊聽得最多嘅人民歌嚟噶啦， 都唔知道我哋節目可能 係係啦， 係今年大家聽得最多嘅 人 民 歌 有機會， 就係、是、呢個 Yoasobi 啊 ，Yoasobi 佢啊會唱呢個 Idol 啦，咁啊因為即係亦都係今年非常之大熱嘅一首作品嚟啦， 大熱到去海外啦，去到外國一啲流行榜 冇錯， 誇張， 好誇張，好誇張。咁啊，同埋啱啱因為佢哋又嚟咗香港，即係演出咧，嗰次喺海旁睇佢哋嘅演出咧，即係到而家都仲係有一種，哇、哦，好激動， 你又開心啦、 啊，好想一又去翻，去嗰種嘅感覺係啦。咁啊，呢一個都係今年我其中一個非常之期待嘅演出，同埋因為佢哋咧有阿 Sobi 每年佢哋嗰個演出都即係嗰個場景做得好靚嘅，好有心思嘅。咁我又好想即係睇曬。成個畫面佢哋會點樣去裝飾啊咁樣樣，咁啊非常之出色。咁啊另外有一首咧就係、是可能香港嘅朋友仔我唔知道會唔會都熟悉咧，就係阿諾，有一個女歌手叫做阿諾。係。咁啊佢唱咗一首歌咧，就係邊一套動畫嘅片尾曲咧？ 鏈鋸人。 係鏈鋸人，係鏈鋸人嘅片尾曲嚟。 因為佢其中，因為咧鏈鋸人佢有我唔記得十一、十二集啊，即係一季啦。 係係係。 跟住佢嗰個噱頭嗰陣時就係佢每一集個結尾其實嗰一個嗰隻歌都唔同啊，其實都幾大不值，因為一般你都係片頭一隻，片尾一隻，轉下一季先會換嘅啫嘛。 冇錯， 咁佢片尾就係十零集，每一集就係一個 artist 創作嘅歌，同埋佢個 animation 咧，其實都呼應翻嗰一集嘅故仔嘅。咁、 yeah. 所以基本上其實第一集嘅時候個片尾已經我冇記得第一集好似就係Vandy。 系 ，Fandy 系啦，咁跟住后面仲有其他嘅 artist 啦，咁但系头先讲 Ado 都系另外一位，佢第七集嘅片尾曲嚟嘅， 系咁啊，所以即系有好多嘅一啲，今年其实动漫歌曲都几多下嘅，即系除咗头先讲嗰啲之外，仲有呢一个Man with a Mission 啦 ，Man with a Mission 又有呢个《鬼灭之刃》入边嘅一个片头曲啦，就系、是、基本的奇迹啊。 仲有片尾都系啦， 片尾又有啦。 睇下嚟紧二月又新一季啦。 Milad 系啦，咁啊，所以啱晒我哋呢啲中意睇动漫嘅人嘅系。咁啊，今年我唔知道，我其实都年年其实我都睇唔到嗰、那个即系唔会跟住个 live 去睇嘅。不过通常都会过咗之后咧，就上网睇翻一啲嘅回顾 咯。因为我妹又好中意睇红白嘅，因为我有印象，应该系我妹开始睇先嘅。佢中意即系佢追因为佢有追。对日本的偶像 啊， 阿拉斯 哦，哇，诶， 佢好中意噶，佢间房啊贴咗嗰啲阿拉斯嗰把线喺度啊，好劲啊！佢嗰阵时即系会睇下佢啲节目咁样样嘅，我记得嗰阵时有一个阿拉斯。 佢有一個遊戲節目咁樣咧，跟住好多遊戲。 我有啲印象，我啲印象。 跟住嗰陣時會請好多唔同明星。嗰陣我記得斯洛拿度都上過去踢波噶， 咁勁嘅咩？ 係啊，有噶。咁誇張。美斯啊，定兩個啲我唔記得啦。即係因為佢有一個環節，佢咧由運輸帶，跟住咧就會有一啲巨型嘅 props 喺度，然後你就用個波射埋去整跌佢咁樣啦。 記得。 即係我每嗰陣時會喺屋企睇，咁所以我就會知呢一隊，咁佢又會追佢哋嘅演唱會咁樣。咁所以以前就係佢哋上紅白嘅時候，咁我妹就跟住，通常都係咁噶啦。你中意個 artist， 佢去一啲咩嘅音樂節或者咩電視節目啊演出，佢咪會睇咯。 係， 咁跟住慢慢佢又所以佢每年都好似一個指定動作咁樣 就會睇啦。 係啦，咁而最有趣嘅就係因為日本嗰個時區就快香港一個鐘啦，咁所以香港時間11:00就已經嗰邊 countdown 啦。 係， 我記得有一年係喺屋企早幾年嘅咋。最黐線我一晚倒數咗三次嘅。 哇！ 首先11:00咧就睇住日本嘅節目，同阿妹啊阿媽嗰啲咧就喺度跟日本時間倒數，跟住倒數完之後做到香港嘅時區啊倒數啦， 正式倒數。 跟住後屘就 做邊度咧？ 跟住好好奇睇下世界各地 countdown 有啲咩咧？嗰時喺網上面有啲直播就影住澳洲又有佢嗰、因為澳洲好似係最後噶啦，差唔多咁計時區，咁所以又睇下佢喺咩悉尼歌劇院嗰邊嗰、個灣嗰度就又放煙花啊、剩啊嗰啲咁咧，咁所以嗰陣時又有即係一晚係倒數咗三次嘅，你真係哇一次過有三個興奮啊！重要嘅事情要做三次， 即係人哋小王子就一日睇40几次日落，你咧就係、一年啊可以倒數三次 喺一晚裏邊。證明嗰晚幾冇嘢做， 幾忙啊！ 係啊，係啊，咁所以就今年唔知大家隨即又會有啲咩活動啦。即係今年就即係叫做過咗疫情之後， 冇錯， 倒數大家 去街啦， 就街咯。咁啊，大家每日做咪又睇下呢個紅白咯， 係 啦。咁啊，呢一 part 揀呢首歌本身揀咗一首，就大家聽咗好多，我就嫌大家聽得太多， 所以 揀呢一首嚟聽。 好， 哇！俾翻啲熱去感大家。 打冷震啦！ 系啊，嚟同2023讲拜拜，同一时间迎接2024年啦。而家呢个气氛好似就嚟倒数咗10秒咁样。呢一首啊，由头先讲过，今年喺红白都会登场。有 Ten Feet 系嚟自 The First Slam 登电影《低灵感》。不確かな夢から縁のさ約束の夜に 好想翻睇添，听呢首歌之后啊，听过有啊呢一首 Ten Feet 嘅《低灵感》啊，先听一节五点半新闻报道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学生动员前召集人钟汉林因为违反港区国安法和洗黑钱罪，2021年底被判刑43个月，今年6月出狱后违反惩教署监管令，声称前往日本冲绳旅游。他昨天在社交网站表示已经抵达英国寻求政治庇护。惩教署副处长梁建业批评钟汉林极度破坏诚信，在社交媒体发布支持港独和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论。惩教署对钟汉林逃避责任并明目张胆发布破坏国家安全的言论行为予以严厉谴责。署方已经即时向钟汉林发出召回令，并联络其他执法部门会依法通缉他。梁建业又呼吁钟汉林回头是岸，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尽快返回香港。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强调，香港是法治社会，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挟洋自重企图逃避法律责任是徒劳，必将被依法追究。入境处青少年领袖团举行十周年会操，有85个队员参与。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检阅致辞时话：青年是香港的未来，希望和栋梁，亦都是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推动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力量。政府一直全力以赴，培养广大青年成为爱国爱港、守法护法、对社会有承担和贡献的新一代。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表示，希望培养青年人爱国爱港。爱国培训是领袖团重点工作之一，同时也希望培养青少年成为领袖，以及成为对香港有贡献的青年人。未来会争取更多机会到大湾区参观考察，让队员进一步了解大湾区的发展。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召开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决定。根据决定，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2024年3月5日在北京召开。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日前召开主席会议，建议全国政协14届二次会议2024年3月4日在北京召开。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日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指望随即日间温暖，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元旦风势颇大，下周中期早晚清凉。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只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咧比较多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对开。路面情况喺港岛，提一提大家啦。为咗配合喺维园举行嘅公展会，直至到午夜12点，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东角道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纪利佐治街划为行人专用区。铜锣湾一带会因应人群同埋交通情况实施封路以及改道措施噶。揸车嘅朋友最好就避免前往受影响地区。野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龙排到牛池湾消防局，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港铁站一段开始繁忙啦。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嘅车龙啦，去到兆安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喺友爱村对出比较多车。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系慢车噶，车龙排到福亨村。

说话，未有怎么计划过。无论何处，不管过多时。 都忙足了成年了，是吧？探返两日不算好过分的，不如今年跨年就舒舒服服这样过。 CY Leo 躺日，有时好像一杯水这样，你装满了之后要倒走一点才有 refill 的空间。

Alan 布志伦想再和你看烟花 Last Christmas Version。我觉得烟花是一个很有象征意义的庆祝方法来的。 树林目光是会直言，大城没故事没叫嚣，若年月飞快，意外迫于近前，有情如故作竟有限时，路途没车票会动摇，祈求没一次退意，若成就飘渺，我长行着光线，看运气那么罕见，决定再缺少仍探索幻变的永久，就放胆花一年光阴找我累积，从十二个月光变出更多诗意，找一个鼻子为发现我可以善变，千种思念里边就算就算出满街纷扰，改变千人超出世界限制，出意料，由零学世事，十二倍改变，爱恨也变粗浅百变，如命数自信太尊严，未来赚不了会动摇，用余下英勇锻炼我脱险，用余下福气创造无限蜕变，你为我变得惊叹不已，花一年光阴找我睿智，重拾 边，你会发现短短的时间内，这个烟花花开花落，但可以有千变万化的那么多种变化。 好吗？你正和谁居住？与我处隔几远？间歇性会重遇，旧事要数。怕笑容停不住，或落泪亦不打算再霸占你时段，若有过一两年三五年不见，日历要每张的结每张的跌，终于有一次我和你同意，前度要相见不太好意思，但就算藉口非真挚都不必羞耻，为何言重到连讲声你好都发觉太俗套，未至于天下大乱程度，没太多争议要你烦恼，还是根本你我知道是什么都不讲比较好，为何沉默到连嘴巴也懂少两句是情操，

56点钟新闻之后，有呢个全城点歌大行动嚟到我哋2023年最后一个点歌啦。 冇错，所以今日诶点歌对象咧，亦都系2023嘅，咁回顾下啦，趁呢个机会， 系啊，睇下大家经历咗啲咩啦，拣一首歌嚟总结下，或者帮自己或者帮大家打下气咁咯。都见到几多听众都有讲下自己一啲嘅选择啊，呢一年过成点啊咁咯。 冇错，咁啊，今日我又要开大绝啦。 咩啊？ 你啊？ 哦，我知啊，我知，好期待啊！有啲我记得嗰之前你做呢一个有人赞噶， 系啊， 哇，好有心机噶，嚟咯！我哋一齐，大家准备好，数三声咧就听。 三二一， 听阿斌呢个好劲嘅最后一封2023点咩2023嘅一封信。 亲爱嘅2023。你好嘛，好快要同你讲拜拜啦。细个嘅时候总系想每年快啲过噶，可以遇到更多唔同嘅人啦，去更多唔同嘅地方，迎嚟更多假期，可以快啲同自己嘅梦想 say hello， 快啲拍拖，快啲独立出夜街。不过自从遇见你之后咧，我都唔可以再话自己细个啦，32啦，已经33岁嘅我。仍然尋找緊屬於自己嘅隱形遊樂場。今年成個世界都好大變化，疫情過去，唔同地方都通翻關，點都令到我哋睇到 the bright side 嘅。晚市重啟，口罩令取消，大家出翻街，週末很忙，好似迎嚟一個從零開始的新世界。国际孤独等级由第十级跌翻落第一级 ，Time to fly， 个个人都赶住搭飞机享受报复式浪漫嘅旅程，就算失约巴黎，都仍然每日祈求天气之女嘅保佑，约定朋友喺涉谷翼前等，用颜色笔逐步咁样画满我的世界地图，将呢几年储落嚟嘅 money 一把火咁样挥洒出去，听日会系点呢？IDK IDC， 总之呢一刻我最关心嘅系食嘅嘢、买嘅衫 ，Y2K 还衬我么？话晒怀旧是一种品味啊嘛，希望件花恤衫可以衬翻打卡嘅花海啦。翻到香港重新投入工作，都可以体验到西北铁道物语嘅。即使忙到同 OT 玩不眠游戏，只要有机会 one more round 旅行，就可以出尽全力做晒啲嘢。为的是约定好想再和你看烟花，见证今年的史诗式完结。有什么烦恼 ？Let go 啦！陈大师，奔神上。 境平静一啲。我想放假行谂公司，浴室度个红日一支，压个声仔笑大声啲，其他芝麻挨冻结牙丝。树荫下吹风弹掉耳，幻想系装置睇报纸，什么什么都小意思，笑一笑我无言静止。放松拗肚子，把千斤重化作全部薄薄纸，放轻苦恼事，提到火星咁大当系粉刺，没有精力赶错事，越懒得你那坚持，越快找到那锁匙，面对焦躁恐慌，着件似轻似薄防毒衣，会 OK 冇事，有心不怕迟，把千斤重化做全部薄过纸，放轻苦恼事，提到火星咁大当系粉刺，尘埃未曾我发红尘大事，我 OK 冇事。支持把千斤重化作全部薄薄纸，放轻所有事，大灯火星咁大当系粉刺，愿每一日更容易。 Eason 陈奕迅。陈大师， 我觉得我嘅生存就系为咗听呢六分半钟嘅。 唔好讲呢啲啦，好嘛？但我觉得用呢一只歌嚟总结今年，我系几好嘅。 都系，同埋呢一个访问都系我哋印象好深刻嘅一次咧。即系无论系访问内容本身，定系背后嘅故仔，即系都好似一个 好圆满啦，圆满咗今年啦， 好好，我觉得真系好精彩，一路听。即系头先咧，大家唔知啊，我哋一路喺即系喺后一路听喺度，哇晒出嚟啊！ 好多 punchline 嘅， 好多 punchline combo hit 咁样样啊，四十五 combo 咁啊， 年尾先有嘅呢啲，期间限定嚟噶。 系啊，每年已经变成有一个习俗啊。好期待啊！好啦，咁到我啦。 好， 好啦，听下我嘅写俾2023嘅信啦。 亲爱嘅2023，你好啊！仲有几日你就要走咯噃，你有冇唔舍得呢？虽然你呢一个嘅年份咧都系翘口嗰批嚟噶啦，又唔系食正我转字头嗰啲年份。不过我会记得你的，你会是我好深印象的一年。我想对于我或者其他人来讲这么深刻，主要都是因为三月解除了口罩令之后，大家都由疫情的生活出回来了。尤其是这几年呢，如果储起了一些弹药，即好像学了一些新的技能啊，培养了一些新的兴趣，又或者有些新的生活习惯呢，这一年就开始见光了。而我都唔例外。呢一年我最明显嘅咧，就一定系打碟呢个新兴趣啦。其实当初咧，都系因为疫情多咗时间喺屋企啦，冇乜嘢做，咁咪去研究下咯。然后又识多咗好多唔同嘅 DJ 啊，音乐嘅朋友。原本呢，我知道2023年年头有机会第一次在夜店那里演出，已经觉得这件事一定是2023年最大的一件事了。点知原来只是一个开始来的啫。后来去到暑假又可以企埋上去音乐节的舞台，我又真的怎会想到这么快有这样的机会啊。所以要用两句去形容的话呢，我会说2023年日头我是在电台播最新的广东歌的 DJ， 而夜晚就是在 party 播怀旧广东歌的 DJ 了。在2023年，你呢都真的给了很多东西我啊。除了新的 DJ 身份之外，又试过搞展览啦，又做音乐会的创作啦，导演啦，又扮演了一个演员学人去借票啦，多了很多很多这些身份。 所以我真係好感激你，係有啲唔捨得嘅，但係同时呢我都攰攰地啦，真係想唞下放个假，插个电之后先至再迎接新嘅一年。不过你唔使驚呀 ,2023, 我係唔会唔记得你㗎，拜拜。间唔中都会怀缅过去常陶醉嘅波城常。 嘅怀旧是一种品味， 系啦，咁啊，即系今年年尾啦，2023年啦，相信大家都想同佢即系2023倾下偈啊，有啲歌想点下嘅，咁啊有听众咧就话咧，其实今年都好多唔如意嘅事吓，但系好彩咧，每次都可以顺利咁度过嘅，咁啊，所以咧去到年尾啦，咁啊突如其来仲有啲好事发生添，好开心啊，咁啊好感恩咧，所以想点呢一首 Michael Bublé 嘅 It's a Beautiful Day 咧，俾咁多位嘅听众同埋主持嘅，咁啊希望嚟年咧就负能量走晒，每日都系 beautiful day 嘅。 另外有听众就拣林志乐嘅忘记趁早啦，即系都系一啲将唔开心嘅嘢忘记佢就最好啊。 系咁啊，仲有大雕刻家啦，就系、是、詹天文噶啦，咁啊每年咧都过去咧就好似一刀一笔咁样精雕细琢啊，成就咗2024年嘅我哋咁，咁啊希望2024年有个璀璨人生嘅。 另外一个用红加油做头像嘅人咧就。 2023年因为不善先而找到他最喜欢的乐队 Usobuy 的，亦都发现其他作品都很正，跟住他们接触更加多不同的音乐，觉得很开心，是觉得很值得追随的人来的，即是恭喜找到自己喜欢的音乐。 咁啊，仲有 Win Win 嘅 Throw Away 啦，无论喜怒哀乐啊，咁啊，2023啦，过去咗噶啦，咁啊，将过去唔开心嘅嘢掉晒去啦。 亦都有人拣咗陈雷嘅《娱乐人生》啦，即系就 call 咗歌词啊，不需再如果假设什么，想到就去做，不管对错。咁啊，但系咁多嘅点歌当中，我哋最后咧拣咗呢位听众点嘅呢首歌。佢拣呢一首咧，希望大家可以好快揾到自己心目中嘅游乐场。所以今日啦，呢、這个点歌环节最后拣嚟咧，有张敬轩嘅《隐形游乐场》呢、這个新嘅版本。 即使你降生的是世末选择，人间再苍白，用得下想法，世界蓝图只等你画上。马上有烟花，你未看到吗？城堡靠想象，仍可再攀爬。流亡荒野，眼前都有游园地里那群木马，置身废城，仍可建造人类最梦幻。 希望新年啊！正如听众所讲，希望大家都找到自己的游乐场啦。今天大家听很多不同版本，新的这个就是《隐形游乐场》，真相给你见到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已经解散的学生组织学生动员前召集人钟汉林，因为违反港区国安法和洗黑钱，2021年底被判刑43个月，今年6月出狱。他在社交网站表示，已经抵达英国寻求政治庇护。惩教署副署长梁建业批评钟汉林破坏诚信，公然违反监管令，明目张胆发布危害国家安全信息，对此予以严厉谴责。署方已经发出召回令，联络其他部门依法通缉钟汉林，又呼吁他回头是岸，尽快回港，为所做的行为负责。 警方說不估算隨即夜觀賞煙花匯演的人流，又說今次煙花規模歷史性，鼓勵市民外出，警方有信心也有能力做好人流管制。參考國慶煙花匯演，西九龍區大約有34萬人次觀賞，港島區就大約有8萬人次。根據警方公布的隨即夜港九交通安排，西九龍當日傍晚6點起分階段封路，包括西九文化區和尖沙咀廣東道等一帶。至於港島區，在中區、東區和山頂等將分階段實施封路，其中灣仔金紫荊廣場一帶當晚7點起封路，中環蘭桂坊當日下午2點起至到翌日凌晨5點會封閉。市民如果要前往山頂，當晚9點半起，除了居民和持有許可證人士之外，未能進入山頂廣場人士需要折返。中國援外醫療隊派遣60週年紀念暨表彰大會在北京舉行，國家主席習近平會見會議的代表，向他們表示熱烈祝賀，並向正在和曾經執行援外醫療任務的人士致以誠摯慰問。國務院副總理劉國鍾在大會上發表講話，指黨中央高度重視援外醫療工作，習近平充分肯定援外醫療工作成績，廣大援外醫療隊員60年來以人心人術造福當地人民，以實際行動講好中國故事，贏得受援國政府和人民高度讚譽。劉國鍾說，要繼續弘揚中國醫療隊精神，奮力開創援外醫療工作新局面，為推動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作出更大貢獻。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听日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即日间温暖，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元旦风势颇大，下周中期早晚清凉。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车龙排到去马料水交汇处。而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嘅意外已经清咗场，现时一带比较车多。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拿到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返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尖沙咀方向两边温思劳街路面情况，九龙区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慢车龙尾窝打路道，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观塘道去旺角近住启业村一段车多，龙尾德宝花园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龙尾三圣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爱丽丝，一个令人希望结识的名字。今日我们有机会遇上，由这一刻开始，我们就从不同角度探索爱丽丝的世界。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彭咏仪、刘思敏，爱丽丝看世界。 罗云熙、吴善领衔主演国剧830《追光者》。 开始训练到而家，已经有多名队员出现体力透支，咁样嘅训练强度，你哋究竟有冇评估过适唔适合新人训练噶？ 由吴善饰演嘅展颜系一名外科医生，虽然能力出众，但系固执嘅性格却令佢到处碰壁。 国剧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35分，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当你见到 M Mark 呢个标志，就知道有国际体育盛事举行。 香港的运动精英会同世界级运动员同场竞技，争夺殊荣。你到嚟同我哋一起支持参与，凝聚动感。M-Mark 就是香港高水准的大型国际体育盛事。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mevents.org.hk。 年头到年尾，最紧要和气。 我是骚动音乐的宾臣，我好感激屋企人包容我的大懵啊，因为我成日唔记得吸尘，又唔记得废物回收。不过人系要有啲缺点，先有进步空间噶嘛。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家庭和和气气。 回顾2023年日本乐坛，多首动漫作品扬威世界。寻找最强日语作品。 今聴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今週の日曜日、 日本ホイズ 会いましょう。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天空海阔八元号。2023最强日语歌曲音乐集。 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就係、是，即係呢個都係我做人嘅其中一個我老豆俾我嘅就係、是，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於心。我點可以 please 全世界啫？我先 please 自己先，我做得呢件事啱唔啱先，做得好唔好睇先，過唔過到自己先。我成日問，先過咗自己先。你自己都過唔到，你點拎出去啫 ？Hello， 我係阿蛋鄭丹瑞，佢就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星期日晏晝兩點到四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Sons and a generation. So long, young God. This is a place where we feel emotions. 相信你记载我每个故事，听见这印证这上落的诗。So long, young God. We gotta live for a generation. 2023香港製造最後2023的一個 EDM Friday Mix。 Stand up, you know what they call me. Hey, sensei. So listen up, listen up, listen up, baby. 高手早晨早晨，啱啱先入班呀，規矩就得人，練習力度盡量貼近我。Keep it up till you more and more. Let me tell you what they call me, master. Every rap I do, I do it harder, faster. Got enough sleep, 分享心得。Join my class, you should feel free, 飲杯茶。 教官官稱號很重，像無敵，脫開這依賴先叫究極。 唔小心人哋 think too loud， 唔專心 you can make it out。If you try， 唔係 suck and buy， stand up。You know what they call me， 先生先生。 So listen up, listen up,、oh. listen up, baby。 先生先生。 Yeah, she the one, she the one, she the one.、Uh-huh.Listen up, listen up, please. 聞いてください。もう一度やりましょう。Come and say, 激有你。 房大口就炒，美食饭又更有论尽就食住搞 ，copy paste 极粗鲁，太怪跟足就别做 fiddle， 人来就应试尝试 in the flow， free yourself， free yourself， free yourself， free yourself。 教官官称号很重。You know what they call me? Sensei, Sensei. So listen up, listen up, listen up, baby. Sensei, Sensei. Yeah, she the one, she the one, she the one, baby. Sensei, Sensei. Boy, listen up, listen up, listen up, lady. Keep it close. Watch you blow it up.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attention, yo. Attention, no. Attention, yo. Attention, yo. Attention, yo. Attention, yo. Okay. 好心却作势装空较量，谈卖相谈动向，轮着尽是几多礼让，犹如透明丧争取王将，在灯光之间就像阴影之间，当天一刻浮含我后渐亮眼，嘴面满活动世间，似真亦奇幻。 Tonight I'ma stay low stay low， 估摸一介速度。Tonight I'ma stay low stay low， 劝要中的拘捕。夜幕下低调踱步，夜市下街独唱 show， 人潮埋藏记号记号，缤纷到目光无。几多讲得作状，发觉当眼角对高帽当派堂，大师在远探导航，桌下却有太多臂膀，名人和跑车吸引到目光，凡人望通宵得不到渴望，名牌来包装只求全场扫荡，完全名和姓已淡忘。在阴影之间望着灯光之间，心思一刻浮华幻象重现山，活在这混浊世间，是真亦奇幻。Tonight I'ma stay low stay low， 新年快乐，明年见啦。